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V"，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旁耳边， 八七点六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年春节期间，石景山区的三场庙会将同时登场，市民可以在庙会上体验冰雪和体育娱乐活动，还可以品尝到京津冀三地美食。来听报道。 在平昌冬奥会上，中国的双人滑是最有希望可以争夺冠军的，因为近两年中国的 启动仪式上，中国花样滑冰冠军张丹和现场观众进行了交流。北京首届迎冬奥新春体育庙会将于正月初一到初七在北京国际雕塑公园内举办，庙会上设立了冬奥文化展区，张丹等冰雪运动冠军将亲临现场和游客互动。庙会还设置了方形、弧形的冰场，以及全民大冲关、城市斗牛等多项体育娱乐项目。庙会上也少不了美食，首届体育庙会打出了京津冀牌，天津、河北以及内蒙乌兰察布的美食特产都会在庙会上亮相。作为石景山区的老牌庙会，2018北京春节洋庙会将于春节期间在石景山游乐园举办。今年的洋庙会以浓郁的拉丁风情为特色，庙会上还集合了老东华门的经营商户，将重现东华门夜市的经营盛况。八大处的新春祈福庙会举办时间是正月初一到初六，今年尘封了60多年的香界寺钟鼓楼将首次对外开放，八座寺庙每天按风俗敲响108下钟声。庙会期间，非物质文化遗产13档传统的民间花卉也将汇集在西山，将再现老北京拜庙走会的盛大场面。 继续来关注其他旅游信息。这几天北海公园的冰嬉表演周正在太液池的冰面上举行，周末出去游玩，您不妨到那里去看一看，体验一下。除了在北海公园欣赏冰嬉表演，市民游客还可以在北海公园的荷花湖冰场滑冰、打冰球、溜冰车等等，全方位的体验老北京冬季运动传统文化。眼下世界花卉大观园正在举办水仙艺术展，展出水仙花雕刻、鲜切花插花等作品2000多件。水仙花经过雕刻大师的精心雕琢，变成了春江水暖、渔翁去、丹凤呈祥、双龙戏珠等形态各异的艺术作品。现场还有水仙花雕刻师现场指导游客学习水仙花的雕刻技艺。本月31号夜间将有一次月食过程，整个时间将持续5个多小时。届时只要天气晴朗，我国几乎所有的地区都能欣赏到一轮红月亮高悬夜空的迷人景象。春节临近，数据显示，目前春节出游的预订人次已经达到去年同期的 1.7 倍，其中 70% 的游客选择出境游。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近日在其官网上提醒即将在春节期间赴泰旅游的中国游客，在出行、住宿、玩水等方面注意自身安全，遵守泰国入境携带物品的规定。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天气晴朗，北风较大，气温很低。早上10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9度，天气寒冷。午后阵风6级左右，应减少户外活动，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级转2、3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1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了。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宝库，完整保存了自北梁至元代绵延1000多年的佛教石窟艺术，至今仍有492座洞窟存留着壁画以及彩塑。新书《图说敦煌254窟》是在敦煌研究院工作10余年的两位研究员陈海涛和陈琦，以历史叙事的方式带读者走进了254窟南北两壁的神秘壁画。今天的诵读小站通过解读新书《图说敦煌254窟》，带你去揭开254窟南北壁画的神秘面纱。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来自敦煌研究院的陈海涛老师，欢迎海涛老师。 好，各位听众好，一丹老师好。 第一次用广播的形式跟大家打招呼哈。 哎，是的。 什么样的感受？ 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最初我是不太清楚这个我面前的读者是谁。那么当这本书在国家图书馆发布的时候，有那么多的读者能喜欢这本书啊，我似乎觉得这本书它开始有了生命力。那做这档广播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虽然我面前看不到我的听众，看不到我们共同的听众，但是我却能想象到这个声音，我们的交流随着这个信息传播出去，大家对这个历史文化，对这个文化遗产获得更多的了解认知。我觉得这个是很令人喜悦的期待。 对，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旅行哈。比如说在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写的是你对于敦煌莫高窟里面的很多文物的一些理解或看法，或者你对于中国古代自古以来传统的这个画作艺术哈的鉴赏。但其实今天通过广播的形式我们在交流，我们对面那些人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但同时他们也在跟我们在同样的一个时间，同样一个空间里边，一起来跟随我们的这个思路哈，穿越回去，一起来鉴赏一幅画作，或一起来鉴赏那些有故事的文物，所以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思想其实是在交汇的。对，今天聊的这本书叫《图说敦煌》，虽然今天是广播的形式，但是我们会以讲故事的方式来帮助大家去解读敦煌莫高窟。我其实挺想问问海涛老师的哈，就是你第一次接触到敦煌莫高窟是在什么时候？ 我从高中起呢，实际上就是在中央美院附中来念书。那个时候这些孩子嘛，少年都怀有一个大师梦。我们的主要的模仿对象是西方的这些艺术大师，像伦勃朗。但同时我们也很敬畏我们的自身的文化传统，像敦煌。那么从最早的接触就是书本，这些敦煌的画册，包括敦煌来北京的展览。而实地的接触是，实际上应该是我上研究生以后，我的研究生1年级，然后我跟随当时的女朋友现太太，陈琦也是这本书我们的共同作者，跟着他们去采风，然后当时就得以临摹2个月。然后有了一个很深入细致的对敦煌的一个体验认知。我就也是深刻的感觉到，像一丹老师之前说到的，就是说我们之前都很 敬畏他，了解他的这个盛名，但是我们其实不是非常的清楚他的这些价值究竟何在，落实在哪些细节。那么通过那段时间临摹，我就发现他中间有很多非常精彩的很温暖的细节，艺术的表达设计，它可以为我们今天的人所感知，甚至它能够在我们的艺术创作里再度被发挥出来。 嗯，其实我觉得敦煌莫高窟它是几百年前或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智慧，然后呢，其实它展现给我们的这个表象，只是让我们去通往智慧的一个道路。敦煌其实很多朋友很好奇哈，它是在古代是一个怎样的前世哈？怎么出现了这样一个地名？当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敦煌啊，要说到它的历史啊，它可以说是和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基因、文化血脉是息息相关。它最早可以上溯到汉武帝。我们知道汉武帝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他这个开拓了这个河西四郡，也就是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那么敦煌作为这个我们汉文化最西陲的一个重镇，它实际上就是它治辖西域万里，就是我们的汉文化向西的交通、向西的这样一个建设，它都是从敦煌做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 嗯，它就是相当于一个连接的纽带或者桥梁。 是的，丝绸之路上敦煌也是个咽喉要道。 嗯， 而敦煌这个名字本身呢也非常有魅力。 嗯， 应这个汉代学者的解释啊，他说这个敦者大也，皇者圣也。这是一个解释。 敦者大也，皇者圣也。 对，它实际上是一种盛世、辉煌、灿烂这个意象。 嗯，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在此之前在这生活的少数民族的一个称谓的音译。 嗯， 但无论如何，这个大和盛这个意象可以和敦煌这一千多年来它的文化、艺术、经济交融，它的这种繁盛相匹配。 嗯，应该说其实敦煌这两个字也寄予了在一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他对于未来的一种美好的期许，对于这种盛世的一种美好的向往。但是大家也很好奇，之前只是一个枢纽哈，作为这样的一个功能，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一个有莫高窟存在，然后呢在地下有那么多宝藏的这样一个地方？ 莫高窟的开凿呢，据这样一个敦煌当地这样一个史料的记载呢，最早可以追溯到前秦时期的公元366年。 前秦的朝代，比如说我们读过这个朝代史是夏商与西周， 它是 东周分两段， 魏晋南北朝、北朝、北朝中的一个小的局域性的政权。他曾经一度还想统一就是 中原， 统一整个南部。 哦， 但没有成功。 那前秦后来发展成什么样的朝代？ 前秦他在那个就是淝水之战失败之后呢，他就产生了分裂，然后他里边就比如说前凉、西凉，然后那个还有北凉，这些就纷纷在他内部这个民族国家的出现，民族政权的出现，就产生了更加复杂的割据。然后随着这个北魏的崛起，北魏逐渐扩张，把原来的这些北凉这些都全部都统一起来，就形成北方就形成一个北魏的大的版图，南方就是宋秦梁陈南朝的版图。所以我们考察敦煌的这一段历史呢，它背后既有中原的这个我们叫神州陆沉，就是五胡乱华这种混乱的局面，但是河西走廊又非常幸运地保存了儒家文化的这样一个长达几百年的发展，巩固在当地的一个世家大族之间的彼此的文化、信仰、宗教、政治的社会共同体的纽结。所以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经济相当稳定发达的情况下，才有了莫高窟不断的开凿发展，兼容并蓄。嗯，我们今天回顾啊，我们这个神州诸多的文化遗产，我们会发现敦煌莫高窟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它不是由某一个权力结构推进和营建的，它是由当地的民众、丝绸之路上往来的民众们，他们自发的基于信仰、交流、祈愿，对生活未来的祈愿所自发的营建，而且长达一千年不间断的营建。 所以它会体现了不同朝代的审美。 是的，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华文明的艺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的一个宝贵的一个宝库，而且它是一个长线条的宝库。 哇，真的是很珍贵。 是的， 咱们就追溯一下历史哈，说到了一千多年前的魏晋时期哈，第一次来开掘这个敦煌莫高窟是因为什么？有怎样的故事？ 第一次开凿这个敦煌莫高窟，它实际上就是文献上记载，公元366年，这个一位叫岳尊的 禅师、嗯、就是僧人啊、 嗯、 他从东土而来， 东土相当于现在的中原地区、 啊、嗯，在一个夕阳西下的时刻，他看到了莫高窟三危山这一带， 嗯， 就是突然有佛光万丈。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确实那个三危山被这个夕照所映晒的时候，金灿灿的，非常美， 嗯 啊，金红色的大地和蓝色的天穹那种意象啊、 嗯， 宇宙壮阔，我想他一定有所感召啊。然后正好呢，这个莫高窟前流淌了一条河流，我们称叫莫高窟的母亲河，叫荡泉河， 哦， 它是祁连山的雪水溶解融化，然后逐渐又渗出地表形成的这么一条河流。嗯，这样呢，有了水系，有了这样一个他觉得有一种感召，同时莫高窟它这个天然由于荡泉河的切割形成了一个垂直的崖面， 嗯， 它使得他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供禅修的好地方， 嗯， 因为莫高窟它离敦煌城呢不远也不近，大概步行呢一个上午左右，现在是25公里的这个车程，当时走的话也就是10几公里，一天之内这个补给啊人员都可以往返到达，所以它就又离城市有一定的距离可以取近，但是又可以方便补给，同时有水源，那是一个修行的上好的地方，所以他在那里开凿了第一个洞窟，然后呢就从者不绝、 嗯嗯、 直到唐代，我们看到唐代的文献里说窟前的荡泉河啊叫波印重阁， 嗯 啊，就是说碧波荡漾的大泉河倒映着这些莫高窟的这个前世的木构建筑，就像是天宫一样、嗯、啊！ 哇， 就是满川星河、 嗯，没错，就是地下有这样一个像宫殿一样的宝库哈、 嗯、 存在、 嗯， 然后它有那么多千姿百态的图画，或者是千姿百态的佛像啊。 嗯嗯。 其实说到了这个莫高窟是怎么出现的，咱们再来聊聊这本书当中所讲到的这些揭秘的故事哈、啊，特别有趣。 嗯， 比如说第一章讲到了敦煌的艰难岁月它是怎么产生的，第二章就讲到了敦煌莫高窟里有什么，比如说南壁、北壁啊，还有整窟。那其实挺有意思的，我发现一个问题哈、啊，就是这个海涛老师不是按照南壁讲什么，然后北壁讲什么这种顺序来，他这本书其实按照南壁、北壁、南壁和整窟啊，包括最后结语这样一个顺序来讲。 嗯， 您的逻辑是什么？ 一个洞窟啊，它内在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完备的一个时间和空间，包括故事叙述的逻辑。 嗯， 那么之所以这本书采取这样一个结构呢，是因为在故事的排布上，就是当信众进到这个洞窟之后啊，它最靠近佛像的它的左右两边就是南壁和北壁，最贴近佛像的这个位置， 嗯， 讲的都是佛的本身故事，就是讲他在佛教的世界观里， 嗯， 就是佛陀在曾经在过往是如何修行奉献这么一个故事。 嗯 啊，然后再次回到这个南壁呢，他讲的叫佛传故事，他讲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他当世当生当时他的一些修行修为的故事，所以他的这个时间顺序呢就是这样，它是一种连接和跳跃式的一个时间顺序，但同时它也反映出这个洞窟它是经过严密的设计，而且它是为了当时的信众啊在这里面瞻礼修行礼拜这样一个带有礼仪功能性的一个石窟。 那具体其实讲到了一个故事，在第二章的一开篇南壁里边讲到叫萨朵太子舍身饲虎，这个饲呢是饲养的饲哈。 他讲的这个故事呢是佛教艺术史上一个非常经典的、 嗯、 应该说今天大家甚至都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他讲的就是一位叫萨朵的太子，一个王子，他和他的两个兄弟，就是这个三位王子到山间游玩， 嗯， 然后呢他们突然发现一只母虎啊产下几只小虎之后啊，这个母虎非常饥饿，他也无力去哺乳这些小虎，然后饥饿之余呢，这些眼看这一群虎都要被饿死，因为在山间呀，他又没有办法紧急之中获得其他的食物去救这些老虎， 嗯， 他就决意以他自己的生命去拯救这些老虎们。 好，舍身取义，特别慈悲哈， 特别慈悲。他这个故事呢，实际上不是，当然他不是一个真实的， 嗯， 一个现实性的故事，他强调的是一种象征性，他实际上就是象征在佛教的这样一个文化语境中，他象征一个人要慈悲的对待这个世界的众生，不要对自身有太多的执着。嗯，他更多的是放弃自我的执着，去面对这个世界，面对所有的生命。 嗯， 它是一种象征性。 中间您还特别把这个大的这个南壁拍出来， 嗯，嗯， 其中有一块把它截图放到了这个大的纸张当中，哈。 对，局部图。 局部图，嗯，然后展现的就是一只老虎在啃食一个王子。对，而且我发现您的这个图啊，这里边还有白描图，这是为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它同时也是敦煌研究院对于我们的文化遗产，敦煌这个莫高窟文化遗产，所秉持的一种深入、细致、尊重这样的一种研究态度。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研究啊，实际上都尽可能的去通过临摹去仔细的体验它，然后提取高精度的线描来更仔细的认知它。所以这些线描呢，都是我们这本书的陈琦老师他来对比临摹，然后根据对比临摹获得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体验和观察，再通过高精度的数字影像提取出来的高精度线描。 其实他要给我们展现的是这幅画多难画，我感觉就是你看到它的线条，你就会发现特别错综复杂。 是的， 而且层次非常多。 是的，所以这幅壁画呢，它本身也是中国艺术史、中国古代美术史上的一个最经典的杰出作品，几乎是每一个美术史的著作都会介绍这幅画。它面积很小，面积就两平方米多一点儿，但是在这里面呢，却密密匝匝的画满了人物。所以呢，它实际上反映出来的这种1500年前这个匠师他是怎么引导观众去观看，怎么在让观众去观看这么复杂的画面之余，同时又对这个故事这背后的情感有一种深入的理解和体验，有一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些是这个非常杰出的艺术匠师今天留给我们的一种杰作。 那其实说到了第三章，讲到的是北壁，北壁有哪些故事？ 北壁有两铺这个佛教故事画，一铺是非常 你们叫铺，铺是什么概念？ 铺它是这样，因为这个一大面墙全都有图像，所以我们不叫一张一幅，一铺就指这一个故事的这样一个截取，这么一个范围叫铺。 一铺， 那么这一铺它就是叫割肉帽歌，石皮王割肉帽歌，这个故事也是非常精彩和杰出。这个故事它讲的是一个叫施毗的国王，一个印度的国王，他是一个非常慈悲而且非常有道义的王者领袖，他发愿呢，就是说他能够尽可能的应许一切众生，对他的请求，他会去帮助众生。然后这时候就是因为印度的这个文化观念，他认为天神是会轮回的，一个天神的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他就和他的臣子啊，他们就要来试炼一下，因为他想投身到石皮王的世界，所以他要试炼一下石皮王是不是像他说的这么可靠，这么可堪托付。然后他们就一个变成鹰，一个变成鸽子追逐而下，然后这个鸽子呢，经文里描述的非常生动，说他这个绿羽红喙，就是红色的嘴绿色的羽毛，非常美， 绿羽红喙 这个飞到他的石皮王的手中请求庇护，那石皮王当然要庇护他了，然后鹰转身飞下，雄赳赳气昂昂的立在石皮王的身边，说你赶紧把我的食物还给我。 然后这个时候石皮王做了什么？ 石皮王说那个我当然不会让你吃掉他了，那个我跟你换。鹰说你每天跟别人说你这个爱护一切众生啊，你要是把鸽子拿走了我就要饿死，所以我只吃新鲜的血肉，别的我也不吃，不要想拿别的东西来糊弄我。这个石皮王他想啊，他说我不可能拿别的众生的血肉再来喂养你啊，我又拿我自己的血肉来喂养你。 所以割掉了他的腿上的一块肉。 是他本想呢，鸽子嘛没有多重，那好，我拿我身上的等量重的肉跟你换，可以吗？但是他面对的是一场天神给他设的局，一场试炼，所以当这个持刀的这个 武士吧， 对，然后包括拿秤盘的人，他们把鸽子放在秤盘的一侧，割下来的肉放在另一侧，可是他们发现割再多的肉还是鸽子那边更重。然后这个时候石皮王已经疼痛到几次晕厥，然后他浑身颤素不已，这个时候他发尽全力，然后这个时候鹰就问他说你这么痛苦，你说你值得吗？你不后悔吗？他说石皮王说我绝不后悔，我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然后他就举全身之力挣扎坐到秤盘中，这个时候天地为之震动。然后他发愿说，他说如果他不悔恨的话啊，天地为他作证，他整个身体将恢复如初。结果在天人的见证下，他就突破了这个天神的试炼，他最终恢复如初，更加光彩更加美好的身体，这样一个故事。对，而且呢在这个故事背后呢，它也折射出一系列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很有趣的一种轴心突破。 轴心突破， 对，我们都非常清楚亚斯贝尔斯先生他很早在这个20世纪的50年代所提出的人类文明的轴心突破说，也就是说他说就是在公元前8到5世纪，在世界上各个文明板块不约而同的一些文明板块，比如说希腊产生了亚里士多德，然后印度产生了这个释迦牟尼， 中国中原产生了孔子，这些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们不约而同的提出了，就是突破了在此以前人类对于祖先的这样盲目的祭祀、对鬼神的崇拜，以此来求福佑这种行为习惯。他们从这个时代好像画了一条线，人类文明一下子进入了对理性，对于仁慈、对慈悲，比如孔子这个时候提出了仁，然后释迦牟尼提出了慈悲，这些重要的文明的概念，所以人类文明在这个时候一下子焕然一新。那么为什么说这张画它折射出人类文明的一种跳跃性的进展，就是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天平称量石皮王的人肉和鸽子重量这么一个称量的举动。我们看在埃及壁画里，17世纪之前，也是公元前1200年左右，在埃及壁画里就有这样一个叫埃及亡灵书，他实际上就画了一个埃及的文化习惯，他讲的就是一个人死后他也相信人会再生啊，这个文化语境里，所以呢他的心脏被拿出来在一个天平里称量，一样的秤，另一边放的是一个象征真理的羽毛，如果他的心脏比羽毛要重的话，证明他生前一定做过这样一个坏事儿，所以他的身体就会被一个怪兽但是他就无法活得永生。那么这个埃及亡灵书他这个壁画里有很多很多的符咒，他就是教这个亡灵要把这些符咒背下来，怎么样去贿赂这些陪审团，去游说他们，让他们不要做出对他不利的判决。实际上事跨1700年的历史长河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类的文明，它的重心是如何保全一个人个体生命的永恒性。而到1700年之后的敦煌，这幅壁画里折射出来的同样是一个秤的称量，他要追求的是什么？对所有众生的丹贺，承载一切慈悲奉献，这样一个意象。 哇，我觉得好神奇啊。 很神奇。 而且我觉得世界的文化语境很多时候是相通的。 是的。 也许你在此岸发生的事情在彼岸也同样会有回应。 是的。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段广告，一会儿见。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好久没有你的信，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好久没你信儿了，哪去了？ 哎呦，房子装修累惨了。 怎么没找全包员呢？从设计到材料到施工再到家具全都管了。 自己弄，这不为了省钱吗？ 全包员99元每平米，一架全包员，你家80平8万也就够了，还包含灯具窗帘，还送家电好几件。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我这自己装已经花了10多万了。不过我买的是实木家具， 全包圆产品升级也是999，含全屋实木家具。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多花6-7万呢？ 400-606-8866，想装修先打这个电话问问全包圆再动手。400-606-8866， 装修先问全包圆，再也不花冤枉钱。想见店内活动。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们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10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情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19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V"，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住院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特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哦，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花正盛的春，蝉聒噪的夏，风漫天的秋，雪纷飞的冬。品读四季，绽放人生，诵读小站与您相约。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宝库，完整保存了自北梁至元代绵延1000多年的佛教石窟艺术，至今仍有492座洞窟存留着壁画以及彩塑。新书《图说敦煌254窟》是在敦煌研究院工作10余年的两位研究员陈海涛和陈琦，以历史叙事的方式带读者走进了254窟南北两壁的神秘壁画。今天的诵读小站通过解读新书《图说敦煌254窟》，带你去揭开254窟南北壁画的神秘面纱。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玉丹。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来自敦煌研究院的陈海涛老师，欢迎海涛老师。 各位听众好，玉丹老师好。 我们再来说说第四章，第四章又回到了南壁。这里边讲到了叫释迦降魔成道。释迦大家也知道，在佛教当中就讲的是释迦牟尼。 对。 原来是一个王子，原名叫乔达摩悉达多。那后来呢也是发愿，然后呢要慈悲哈。做了很多的贡献，最后就出家了嘛，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但其实这里边讲到的这个成道也有着它的这种逻辑在。 是的，这个故事呢其实非常有趣，它本身就像一个大片儿。 哦，电影大片儿。 电影大片，因为为什么呢？它里面充满了冲突性。正邪对抗，降魔啊，它讲的是降服他的心魔，在佛教里。 哦。 就是他的内心所有的负面能量涌动出来，要把他拖回到他原来的心魔所希望他的那个样子里去。所以他也特别有普世性。就今天我们无时不刻，每个人无时不刻不是面临着我们的负面能量对我们的某种挑战。我们如何认知它、降服它、转换它，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跨越所有的文化历史大家都要去询问的一个，某种上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悉达多他当时作为一个王子呢，他希望了解到生命的真实面貌。所以他离开王宫，但是他经过6年的苦修之后呢却一无所获，因为他过于强调个体的解脱，他脱离了众生。完全是一味的绷得紧紧的苦修，日食一米一麻，然后这个瘦骨嶙峋。所以当他重新决定放弃这种苦修，重回人间的这样一个连接和众生的连接的时候，意味着就是他和众生和所有的众生产生了关联，他的慈悲心得以发展。 这就促使他获得觉悟的契机。 嗯， 所以这个也很有趣，就是一个人个体追求独善其身是不能获得成绩的，这个某种上也教导我们。 嗯，那么在这个大的故事框架下呢，这幅壁画实际上提供给我们一些非常生动非常具体的一些历史的参照系。所以有一句话叫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又有一句话说，谁掌握了 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这是乔治欧威尔说的一句话。 对，那么我理解这句话呢，实际上就是说历史的语境、历史的智慧和历史的世界观，它对我们今天是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塑造了我们怎么看待我们当下的现实，我们怎么应对我们当下的现实，我们怎么通过当下的现实去走向未来的一个路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文化遗产绝非是一个缥缈的过去，它所提供的承载的这些艺术世界观，它的一种处理方式，是我们今天真切的一种智慧的凭据。所以我们今天国家的提出这种一带一路的倡议，它所遵从的一个文化基因，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莫高窟所具有的这样一个和平开朗热情进取这样一个文化基因。那么在降魔成道里，这个文化基因表现在哪里呢？就是降魔成道他讲的这个心魔呀，它不是一个善恶对立的绝对二元化的一个分割的世界，不是善一定要去消灭恶，而是他把它作为一种，就像这个经文里讲的，叫菩萨默然观，如看童儿戏，就是他看这些魔众，就像去看一群无知的顽童，他们是被自身的无知、愚昧、恶所蒙蔽，妨碍了他们对善、对真、对美的感知。而这个菩萨呢，就悉达多王子，他要通过他的这个能量啊，去点醒他们，让他们重回对善、对美的这样感知。所以这个经文里、壁画里都有表现，就这个武器被折断，然后呢，花从这个被折断的地方落下，长出来，就是整个战场实际上是一个化干戈为玉帛、祥和的表现。那么观众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看我们链接里的影片。这些魔众的武器去戳向释迦，然后这个背光中伸出来的手包容了这个武器，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忍冬，变成一个佛教的这样一个吉祥图案，化干戈为玉帛。我觉得这个就是降魔成道笔划1500年前的一个笔划，它教给我们的一种很重要的世界观，就是我们如何化干戈为玉帛，包容、转换、智慧的去点醒，而不是去简单的对立惩罚。 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也写到了，他说其实通过这幅古老的壁画，我们可以去体验释迦生命中的困顿与觉醒。困顿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困顿， 是的， 人生当中、生活当中、岁月当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解决问题，不断的前行。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通过这幅壁画也可以去探求人类精神深处的自我对立与觉悟的契机。所以有句话说得好，说其实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读的书和你阅的人，是吧？所以其实我们觉得每一天我们都在去觉悟的道路上，只是有一些契机，你能不能敏锐地发现它，然后通过这个契机，你就会感觉自己被开窍了。其实我还挺想问问海涛老师的，你像这样的一个画作，你怎么去鉴赏它？就第一眼你要看它的是什么地方？是中间的这个最大的这个释迦牟尼像吗？ 那我们还是可以从释这个角度来讨论我们怎么去看它。 就是势能的势，势力的势，对，一个直下面一个力。 对，这个整窟实际上都可以通过视这个角度来整个来归结。那么比如舍身四虎，观众们可以去了解到它中间的这个视的运行，就像一条溪流一样蜿蜒曲折，最终回环到起点。它和它的经文系统、义理系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降魔成道它的视呢，就是一种强烈的对抗性的，这个周边魔众的视向中间来冲击。这个释迦呢，它却通过它背光的这种张力，它虽然很安静，只是这个降魔印，一只手接触大地，另一只手轻轻地抓住他的衣角，但是他的这种淡定、镇定之中，是包含了一种强烈的一种张力。我们看这个身体的这样一个三角形的稳定感，还有整个背光形成的这种饱满的向外的张力，它实际上就和魔众向内涌动的势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抗，它很鲜明、很直观。我们看这张画第一眼，实际上就是看它带给我们的这种强烈的这种对抗性。对抗性背后就是它这个故事的主旨，一个人的正负两种能量之间的交织。 说到了降魔成道这一篇，我们再来说说第五章，叫整窟禅观的精神。整窟其实是在最后呈现的一个总结，是吧？ 是的。这一章呢，它实际上就是对整个这个254窟啊，它在当年的营造，它作为一个禅窟 就是禅观修行的窟，它的这种功能性和它整个内在的这些图像之间的逻辑和功能的连接做了一个简要的描述。那么当年的信众进到这个洞窟里来呢，我们知道1500年前啊，中国北朝的佛教它的修行非常强调观，这个观呢它强调就是通过心的眼，慧的眼，慧眼去打开对这个佛的尊严，光耀，对他的这样一个观想，记忆观想再现，这么一个很复杂的视觉过程，来对他的一种表现。所以他实际上我们可以称之为他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有点像一个现代艺术的一个过程。他特别强调这个参与者的形象的能力，形象想象和形象再现的能力。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也是我们今天比如说这个积极心理学总是让我们去观想，也是观想啊，想象这些美好的和积极的事物，然后他具信这些美好和积极的事物一定会来影响我们的生命。 对，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叫做你若盛开蝴蝶自来。有一些心理学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其实外边没有别人，外边都是你自己，就他其实是告诉你要积极的心态面对所有的一切，那你身边的一切都是以积极的状态出现在你面前。 那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当时的佛教的这样一个修行的实践中，他已经是在通过这样一个最美好的最庄严的影像图像的系统来影响和塑造这些参与者的心灵的系统，就是使他们对于美好有一个非常细腻的体验过程，那他实际上对他的生命状态的提升那是不言而喻的。 这刚刚说到了很多都是精神层面的，但是其实在这本书的最后也写到了艺术史上很重要的这种画派哈，比如说以形写神，为什么是以形写神，就解读了这个画作当中的形。 对， 因为我们会感觉到这个壁画当中的很多形象它很飘逸，或者它感觉有点柔弱无骨的那种感觉哈，比如说画的这些人物他的千姿百态，就是我们看过那个春晚里边敦煌的那个舞蹈飞天，哎，三道弯，但是其实它里边展现的还不只是美女，它里边展现了很多兽，很多猛兽或者是魔众哈，他们那个形态似人非人。 对，这个实际上是折射出来在二五寺窟里它体现出来，就是敦煌佛教艺术它一方面是继承了西来的一个图像传统构图，另一方面就是说您刚刚说到的这些身体动态很夸张强烈的这些魔众啊，他们的艺术的来源实际上是来自于汉地的汉文化的这种影响。比如说马王堆，西汉的马王堆的奇观画，华北地区的这些画像石，山东地区的画像石，它都是一种对于汉民族的对于还是这个士这种审美上的喜好和独特性，所以它也折射出来，就是从敦煌这个地域开始，我们以我们这样一个深厚的汉文化的底蕴广融并蓄，把西来的这个图像传统东方的这样一个审美的本民族的审美传统细腻的润物无声的结合在一起，开创了后来的这个大唐的这我们这种金变化呀丰富复杂的艺术形态。 而且这里边也讲到了就是何以匠心，就这些莫高窟里我们看上去非常精美的壁画他们是怎么画出来的。 很有趣，就是莫高窟在考古排年上啊，考古学家们认为它是大概是公元465到公元500年这个阶段开凿营建的，那么在这个阶段呢，莫高窟敦煌它大的历史背景其实发生了一系列非常动荡跌宕的事件。在书中我们都会介绍，比如说当时北魏所面临的柔然的强大的边境压力，敦煌所面临的柔然的多次围困攻击，北魏朝廷甚至试图要放弃掉敦煌，然后它一系列的面临的天灾人祸，但同时呢又是佛教高度发展，佛教艺术佛教的这种美学和中国文化之间一种高度的交融碰撞成长这么一个阶段。公元503年左右啊，刘勰在南朝完成了他的历史性的著作《文心雕龙》。在《文心雕龙》里他讲到了一段话，他就说一篇好的文学作品是怎么诞生的。他讲到了四点，他就说首先啊，这个要凿雪精神，虚静其心，意思就是说去掉那些功利的层面啊，积学着理，言悦训志，这四点。所谓积学呢，就是说你要了解你这个经典作品，就像这个画，这本书里我们也会介绍这个画师是如何对这个经文非常了解，而且非常深刻的一种体验。 哦，他不只是会画画那么简单，因为古代有一种叫做匠人嘛， 对， 他不只是匠人，他其实是一种有匠心的艺术家，他首先要了解他今天画的这幅画到底有怎样的思想内涵， 是的， 然后再要我笔写我心，是吧，以自己的画笔来画我的心声。 是的，所以我们通过这铺整个这个洞窟的 细致的解读，我们发现古代的这些匠师是卓越的大师，无名的大师，他们的这些设计有些是整个人类艺术史上都是最杰出的设计，比如说萨朵的生死对视，他对老虎啖食他的时候那种担当的设计，这中间有很多的修改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他不是一个干活的匠人哗哗哗一画， 对，不是命题作文， 对，而且这个构图你也会发现他都不是矩形的，他都是异形的。 异形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这个比方有个角会多出来一块，它是根据这个洞窟的和其他的这个结构之间的配置关系，所绘制，所以它不是一个可以从别的地方简单照搬过来的构图，是这个画师他为了这个特定的这个表现，他重新结构过的。然后他这个着理啊，就是他要对这个图像史的传统要有了解，他不是说白纸一张啊、白 随便画画， 对，随便画，他要对这个图像史从印度、西域、犍陀罗怎么传来的这个大概的一个脉络。当时实际上是有些粉本的一个简单的系统，他可能会见到，或者是怎么样一个他对过去的艺术家这个传统，他是有一个 就是一脉相承感觉， 对。然后颜悦呢，就是说要讲究观察生活，比如这里面有很多非常生动的情节， 面部表情我觉得特别生动， 体姿，就刚才说的那些魔女是诱惑施加的时候那种体姿，它里边一边有经文的那种非常生动的表情，一边又有他对生活的观察，然后这个训制就是他怎么样锤炼他的技巧，这里面的技巧也都是非常简洁的，15个世纪之后现在的观众一眼看过去很多地方非常生动，甚至他都不用语言去太多介绍，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于海，把他全部的热情、心血、智慧都投注在这个创作中，然后寂寂无名，隐藏在这个历史的深处，但留下这么深邃的精彩的作品。 我听了海涛老师今天的介绍，真的也特别感动。这本书当中的文字也特别让我动容，因为它不只是介绍像美术史那种很枯燥的文笔来介绍这幅画到底从哪儿去看啊，它背后有哪些说法，它其实更像是一本应该是跨越千年的这个历史传记，它来记述这个文物它的前世今生，它的演变过程，包括它里边的思想内涵。 是的。 所以我想用后记里的一段话来作为今天结束的一段话，我来朗读一下，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句话也会有很多的感受。他说，我们不希望用流于空洞的溢美之词来形容这座石窟，我们希望从最初感动我们的情感与线索入手，与观众一同去深入认识这其中所包含的匠心与具体的艺术技巧，而获得这些认识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对壁的临摹，在尽可能的接近这15个世纪前的作品时去细微的观察与体验它。254窟的舍身似虎、降魔成道、割肉冒戈以及其他的图像，前未见于古人，后不见于来者，其中丰富的表现技巧与深邃的佛教思想的结合，如同绚烂的烟花，映射时又归于漫长的沉默。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其间那些复杂的因缘，刹那的妙思，又岂是千年之后的我们所能全部了解的？我们所能做的，唯有在面对这些让我们感动的先辈遗产时，尽可能深入细致地分析与思考，期望可以沟通这漫长的时空，并带来些许启发。我觉得很多朋友听了今天的节目，可能都会有自己心中的一些启发或感想。我更多是希望大家首先能先看看这本书，再去走进莫高窟，也许你会获得更多的智慧之光。今天特别感谢海涛老师的分享，谢谢海涛老师。 谢谢您，谢谢。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诵读小站，我是一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有些东西少比多好，比如减少垃圾，美化环境。有些东西分比和好，比如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举手之劳，生活更好。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5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